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83集，何谓英雄？白玉堂抓住一个小徒弟问：“白慕天去哪儿了？”高和寨的弟子都茫然，说是下午开始就没见到他和扁四，可能是去给扁方瑞准备后事了。因为这两场大火，开封城里混乱一片，直到后半夜所有火才扑灭。欧阳和邹良带人将山里搜了个遍，但没发现扁胜的踪迹。而公孙也给高和寨受伤的弟子治疗完毕，统计了一下伤亡，总共死了十多个弟子，还有近百人受伤，可谓是损失惨重，大伤元气。而有一部分人则是失踪了，大多是平日跟着白慕天和扁四的弟子。别院里那几棵木棉树都烧完了，整个门派陷入灭顶的悲痛之中，年轻一点的徒弟们都不知所措。现在高和寨唯一能说上话的就是受伤的沉默了。展昭知道他一下子三个兄弟都死了，十分悲痛，但有些该问的还是要问。走到沉默身边，展昭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。正黯然颓坐在台阶上的沉默抬起头，看了看展昭，又低下头，看手边三个师弟的兵刃。展昭在他身边坐下，也不知该怎么开口，但是没等展昭说话，沉默却是先开了口。 我可能老了。 展昭看沉默，他的确不年轻了。扁胜本身年纪就很大了，沉默是他最大的弟子，加之脸上尽是炭灰，神情憔悴，显得越发的苍老。 我现在知道师父为什么那么怕会老了。我小时候听师父说起过他第一次去见殷侯时发生的事情。 见我外公？ 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候师父武功大成，高和寨成了天下第一寨，可谓是功成名就。他当时很有希望成为武林的盟主，所以那一年他跟着江湖正义之士一起去讨伐魔宫。 展昭微微地挑了挑眉，看着沉默。 你确定要跟我说这个？要不是看在你悲痛的份上，猫爷踹你了。 沉默说着抬起头，看到台阶下方不远处白玉堂正在跟欧阳和邹良说着什么。展昭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，知道白玉堂应该是在让欧阳帮忙派人寻找白慕天的踪迹。 师父说他们到达魔宫附近遇上了一个年轻人，穿着一身考究华贵的白衣，异常的俊美，贵气非凡。他很年轻，却是一头灰发。那年轻人带着一个4-5岁的小姑娘，丫头看起来有些痴傻，吃一串糖葫芦吃得满嘴都是糖。那少年站在路中间，拿着一块讲究的白色锦帕，仔细地给那丫头擦嘴。 展昭突然意识到，扁胜看到的是陆天寒，而那个傻丫头就是风姑姑陆灵儿。展昭下意识地又去看了一眼站在台阶下的白玉堂，欧阳他们派人去找白慕天了，小四子正好从旁边跑过。白玉堂伸手拉住小四子，将他拉过来。小四子刚才一直帮着公孙治疗伤员，不知道在哪儿蹭了个黑色的炭灰印子在脸上。白玉堂拿了一块帕子给他仔细擦干净，展昭拖着下巴歪头。 扁胜当年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景吗？扁胜怎么没爱上玉堂的外公啊？ 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脑洞，展昭赶紧晃晃头。 当年江湖人人马众多，但是那条路却很小。那个年轻人和女娃拦住了路，江湖人就让他们让道。 展昭微微地挑了挑眉，以陆天寒的脾性，让他让路。 师父说，那年轻人问他们去哪儿，这条路只通往一个地方，不相干的人没必要过去。江湖人就说，他们要去铲平魔宫。 展昭嘴角轻轻抽了一下，可以想象陆天寒听到之后什么表情。 那个年轻人盯着师父他们看了一会儿，摆摆手说，都回去吧，你们进入山口，随便遇上个脾气不好的都得送命。 没错。 师父说，他们觉得这年轻人可笑，问他是不是魔宫的，让他赶紧闪开。 展昭拖着下巴，在心里给那群江湖人点了支蜡烛。 那年轻人指了指一旁的一棵高树，让那小丫头去坐那儿吃糖葫芦。师父说，他们当时就看到那个小丫头一闪身上了一棵几丈高的大树，坐在枝头晃着腿。 四五岁的风姑姑。 之后等那个小丫头吃完了糖葫芦，师父说他们所有人都趴在地上爬不起来了。 展昭报以一个同情的笑容，当然一切都是预料之中，唯一让展昭意外的是，扁胜和陆天寒齐名，从现在看内力的确也是差不多，为什么年轻那会儿差了那么多？扁胜这些年得有多努力才能有今时今日的成就，大概也就是因为他努力过了头，所以才需要靠金丝铃来保命了。 那些江湖人输了都不知道是怎么输的。忽然有人问道，那个年轻人是不是天尊？他们几乎都认准了，此人一定是天尊，这么高的武功，这么年轻的容貌。当然传说中天尊是银发，他是灰发，也可能是传说有误。 那他怎么回答呢？ 师父说，那年轻人伸手指了指众人身后的那条小路，说那才是天尊。可是他们所有人都没看清楚天尊的样子。 为什么？ 师父说，他看到了一个白色的光影，一闪就没了，听到那个光影留下一句话。 那小路子，那老鬼把我酒偷走了，我去撵他出来，你给我把着前门，别让他跑了。 外公又欺负天尊了。 那年轻人给从树上跳下来的小女娃又擦了擦嘴。我师父当时叫住他，问他，你的武功跟鹰猴比起来怎么样？ 陈默一脸的怅然，展昭看着他，就见他双眼虚空地看着前方。 那年轻人告诉我师父，如果鹰猴和天尊认真的话，一招就能杀了他。 闻言，展昭轻轻地点了点头。 江湖人都不相信，说不可能的。你猜他怎么说？ 杀一个人不一定要从身体上摧毁，可以精神上让你觉得自己已经死了。玉堂外公那样的高手，五外公要杀他的确是费点劲，但如果用摄魂术，一招之内他就能让玉堂的外公觉得自己已经死了。这个世界上五外公一招之内杀不死的，只有对他摄魂术没反应的天尊。 陈默惊讶地看着展昭，展昭微微地笑了笑。 他是我外公，他有多强大我自然明白，就好像玉堂比谁都清楚天尊是不可战胜的一个道理。 对呀，强大到不可战胜。我小时候师父常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，你知不知道，有些事情无论多努力都没有用的，有些人永远是无法战胜的。那种强大不是勤奋用功就能企及的。 不知为何，展昭听到陈默这句话的时候有一丝的伤感。 师父这一生都在追求武学的最高境界，近乎疯魔的想要接近那一份强大，但是时间过得真的很快，回首看看往事还历历在目，结局却已经眼前。我师父虽然为了变强不择手段，但他不曾也不会伤害我们这些门下，就好像阴侯不会伤害你，天尊不会伤害白玉堂一样。 展昭明白了陈默的意思，刚才那个金面黑衣人的确是扁胜， 但他不认为扁胜是出于自我意识来袭击他们的，其中有蹊跷。陈默长长地叹了口气，将自己的兵刃放到手边几个师弟留下的兵刃里边。 你要抓住那个害我师父和我师弟的人，不要让他们再害人了。 展昭对陈默点了点头，陈默伸手将一样东西交给了展昭，展昭接过来就见是一块木雕的令牌，正面是恶帝张文的图案，反面则刻了一朵盛开的木棉花。 这是 来开封搬金盆洗手之前师父悄悄交给我的，他让我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如果我们在开封出了什么意外，就把这块令牌交给一个能让我看到希望的人。 展昭拿着令牌没说话，陈默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 师父说他第一次看到阴侯和天尊的时候，他看到的是绝望，他知道这一辈子都不会再为自己骄傲了，但是我第一次看到你们几个年轻人的时候，看到的却是希望。师父常说乱世才能出英雄。 闻言展昭眉梢微微地动了动。 我觉得他说的不对，乱世不出英雄，结束乱世的才是英雄。 陈默说完站起来走去安慰高和寨受惊过度的小徒弟们了。展昭看着老头走远，突然觉得高和寨也许完不了。等展昭再回过头的时候，白玉堂林业火已经不知何时站在他身后了。林业火蹲下看了看地上的四把兵刃，摇了摇头。赵普也走了过来，展昭将陈默给他的那块令牌给众人看。 白慕天和扁四还有首相都集体失踪了， 他们应该跟这次的事脱不了关系，这个恶帝臣未免太嚣张了。 我有一种被惹毛的感觉。 我有个计划。 白玉堂、赵普和林业火都看展昭，展昭对他们轻轻勾了勾手指，四人凑到一起低声商量了起来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